狮子照哈哈镜。有件事情真好笑，小猫跟狮子比大小。有一天，狮子抓住小猫，张开大嘴巴，想把它一口吞下去。小猫喵呜喵呜地叫，你为什么吃我呀？狮子听了哈哈大笑， 那还用问，因为我大你小。 小猫说，什么什么，你大我小，你一定是眼睛花了，明明是我大你小。 狮子听小猫这么一说，糊涂起来了。小猫说， 你呀，眼睛只看见自己的爪子，你看不见自己的身子，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大呢？ 对呀， 狮子想了一想说， 我看不见自己的身子，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大呢？ 小猫说，我家有面镜子，你照一照就知道自己有多大。 狮子从来没有照过镜子，他想照镜子一定很有趣，就跟着小猫走。走呀走，一走走到小猫家门口。小猫家的镜子可奇怪，正面可以照，反面也可以照，正面鼓起来，反面凹下去，电钮一按就转一转。 狮子狮子，快来瞧一瞧，瞧瞧你自己是大还是小。 狮子走进屋子，在镜子面前一站，正好鼓起来的一面朝着他。他往镜子里一瞧，看见自己又矮又小，像只小老鼠。小猫说， 你看明白了吧，你的个儿有多大，现在你站到旁边去，让我来照镜子。 小猫偷偷地把电钮一按，镜子转了一转，凹进去的一面朝着它。 呵，不得了， 这镜子里的小猫比狮子还大呢。 狮子狮子，你快瞧一瞧，我比你大呀，还是比你小？ 狮子站在旁边偷偷地瞧了一眼，看见镜子里的小猫这么大这么高，嘴巴一张一张，真吓人。狮子以为小猫要来吃它了，转过身子就跑，一直跑到树林里，再也不敢出来了。你们见过小猫家的镜子吗？这种镜子叫做哈哈镜，你们在凹进去的一面照一照，就会变成个巨人。可是在鼓起来的一面照一照，恐怕要变成一只小跳蚤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